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数据仓库 Hive。 前面我们讲过， MapReduce 的出现大大简化了大数据编程的难度，使得大数据计算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技术圣殿，普通工程师也能使用 MapReduce 开发大数据程序。但是对于经常需要进行大数据计算的人，比如从事商业智能的数据分析师来说，他们通常使用 SQL 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统计， MapReduce 编程还是有一定的门槛。而且如果每次统计和分析都开发相应的 MapReduce 程序，成本也确实太高了。那么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可以直接将 SQL 运行在大数据平台上呢？在给出答案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如何用 MapReduce 实现 SQL 数据分析。坚持学到这里的同学一定还记得，我在专栏第七期留了一道思考题，对于常见的一条 SQL 分析语句 MapReduce 如何编程实现。错过这期内容的同学可以先返回第七期文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思考之余也可以看看其他同学给出的方案。我看留言很多同学的思路都是正确的，我们来详细看看 MapReduce 实现 SQL 的原理。这是一条非常常见的 SQL 统计分析语句，统计不同年龄的用户访问不同网页的兴趣偏好，对于产品运营和设计都很有价值。具体数据输入和执行结果请看文稿里的图示。图中左边是要分析的数据表，右边是分析结果，实际上是把左边表相同的行进行累积求和，就得到右边的表了。看起来跟 word count 计算很相似，确实也是这样。我们看一下这条 SQL 语句的 MapReduce 的计算过程。按照 MapReduce 编程模型， map 和 reduce 函数的输入输出以及函数处理过程分别是什么。首先看一下 map 函数的输入 k 和 value， 我们主要看 value 就是左边表每一行的数据，比如125这样。 map 函数的输出就是以输入的 value 作为输出的 k，输出的 value 统一设为1，比如1251这样。 map 函数的输出经过 shuffle 以后，相同的 k 及其对应的 value 会被放在一起，组成 k value 集合，作为输入交给 reduce 函数处理，比如2251被 map 函数输出两次，那么到了 reduce 这里就变成了2251。这里的 k 是225， value 集合是11。在 reduce 函数内部， value 集合里所有的数值被向加然后输出，所以 reduce 的输出就是2252。讲起来有点拗口，我把这个过程画成一张图看起来就清楚多了，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网稿查看。这样一条很有实用价值的 SQL就被很简单的 MapReduce 计算过程处理好了。在数据仓库中， SQL 是最常见的分析工具，既然一条 SQL 可以通过 MapReduce 程序实现，那么有没有工具能够自动将 SQL 生成 MapReduce 代码呢？这样数据分析师只要输入 SQL 就可以自动生成 MapReduce 可执行的代码，然后提交给 Hadoop 执行，也就完美解决了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问题的答案也就是那个神奇的工具，就是 Hadoop 大数据仓库 Hive。 Hive 能够直接处理我们输入的 SQL 语句，调用 MapReduce 计算框架完成数据分析操作。需要注意的是， Hive 的 SQL 语法和数据库标准 SQL 略有不同，它的架构图请点击文稿查看。我们结合架构图来看看 Hive 是如何实现将 SQL 生成 MapReduce 可执行代码的。我们通过 Hive 的 client 向 Hive 提交 SQL 命令，如果是创建数据表的 DDL， 也就是数据定义语言， Hive 就会通过执行引擎 Java 将数据表的信息记录在 MetaStore 原数据组件中。这个组件通常是用一个关系数据库实现，记录表名、字段名、字段类型、关联 HDFS 文件路径等等这些数据库的 Meta 信息，也就是语言信息。当我们提交的是查询分析数据的 DQL， 也就是数据查询语句， Driver 就会将这个语句提交给自己的编译器 Compiler 进行语法分析、语法解析、语法优化等一系列操作，最后生成一个 MapReduce 执行计划，然后根据执行计划生成一个 MapReduce 的作业，提交给 Hadoop MapReduce 计算框架处理。为了方便你理解，我在文稿中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circle 命令，并且把它对应的 Hive 执行计划画成一张图供你参考。这部分内容请返回文稿查看。 Hive 内部预置了很多函数， Hive 的执行计划就是根据 circle 语句生成这些函数的有向无环图 DAG， 然后分装进 MapReduce 的 Map 和 Reduce 函数中。这个例子中 Map 函数调用了三个 Hive 内置函数 TableScanOperator、 FilterOperator、 FileOutputOperator 就完成了 Map 计算，而且无需 Reduce 函数。除了上面这些简单的聚合过滤操作， Hive 还能执行连接操作。文章开头的例子中 PVUsers 表的数据在实际中是无法直接得到的，因为 PageAD 数据来自用户访问日志，每个用户进行一次页面浏览就会生成一条访问记录保存在 PageView 表中，而 Age 年龄信息则记录在用户表 User 中。这两张表请点击文稿查看，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字段 UserID，根据这个字段可以将两张表连接起来，生成前面例子的 PVUsers 表。它的 circle 命令请点击文稿查看。同样，这个 circle 命令也可以转换为 MapReduce 计算，连接的过程请查看文稿里的图片。从图上看， Join 的 MapReduce 计算过程和前面的 GroupBy 稍有不同，因为 Join 设计两张表来自两个文件，所以需要在 map 输出的时候进行标记，比如来自第一张表的输出 value 就记录为 EX， 这里的 E 表示数据来自第一张表，这样经过 shuffle 以后，相同的 K 被输入到同一个 reduce 函数，就可以根据表的标记对 value 的数据求笛卡尔级，用第一张表的每条记录和第二张表的每条记录连接，输出就是 join 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打开 Hive 的源代码看 Join 相关的代码，会看到一个两层 for 循环对来自两张表的记录进行连接操作。在实践中，工程师其实不需要经常编写 MapReduce 程序，因为网站最主要的大数据处理就是 circle 分析，也因此 Hive 在大数据应用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后面随着 Hive 的普及，我们对于 Hadoop 上执行 circle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大数据 SQL 的应用场景也多样化起来，于是又开发了各种大数据 SQL 引擎。 Claude Aron 开发了 Impala， 这是一种运行在 HDFS 上的 MPP 架构的 SQL 引擎，和 MapReduce 启动 Map 和 Reduce 两种执行进程，将计算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进行计算不同。 Impala 在所有 DataNode 服务器上都部署相同的 ImpalaD 进程，多个 ImpalaD 进程互相协作共同完成 circle 计算，在一些统计场景中 Impala 可以做到毫秒级的计算速度。后来 Spark 出道以后，也迅速推出了自己的 circle 引擎 Shark， 也就是后来的 Spark Circle， 将 circle 语句解析成 Spark 的执行计划，在 Spark 上执行。由于 Spark 比 MapReduce 快很多， Spark Circle 也相应比 Hive 快很多，并且随着 Spark 的普及， Spark Circle 也逐渐被人们接受。后来 Hive 推出了 Hive on Spark， 将 Hive 的执行计划转换成 Spark 的计算模型，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外，我们还希望在 NoSQL 的数据库上执行 SQL， 毕竟 SQL 发展了几十年，积累了庞大的用户群体，很多人习惯使用 SQL 解决问题，即使这个数据库号称是 NoSQL。 于是 Salesforce 推出了 Phoenix， 一个执行在 HBase 上的 SQL 引擎。这些 SQL 引擎基本上都只支持类 SQL 语法，并不能像数据库那样支持标准 SQL， 特别是数据仓库领域几乎必然会用到的嵌套查询 SQL， 也就是在 VR 条件里面嵌套 SELECT 子查询，几乎所有的大数据 SQL 引擎都不支持。然而习惯于传统数据库的使用者希望大数据也能支持标准 SQL。 我当时在英特尔的大数据团队就决定开发一款 可以支持标准社口的大数据引擎，我作为最主要的开发者参与其中。江湖传说，开发数据库、编译器、操作系统是程序员的三大梦想。我将在后面的专栏里专门讲述如何开发设计一个大数据社口引擎，一起感受开发数据库是怎样一种体验。最后我们还是回到 Hive 本身的技术架构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新，数据库相关的技术架构已经非常成熟，只要将这些技术架构应用到 MapReduce 上，就得到了 Hadoop 大数据仓库 Hive。 但是想到将这两种技术嫁接到一起却是极具创新性的，通过嫁接产生的 Hive 可以极大降低大数据的应用门槛，也使 Hadoop 大数据技术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我们在工作中也可以借鉴一下这种将两种技术嫁接在一起产生极大应用创新的手段，说不定下一个做出类似于 Hive 这种具有极大应用价值的技术产品的就是你。下面是今天的思考题，在软件编程的上古时代，各种编程语言有各种编译器，将工程师编写的程序编译成可执行的代码，软件工程师必须要在另外一个文本编辑器里面将代码编写好然后保存，再调用编译器对这个程序的源代码文件进行编译。后来有人把编译器集成到文本编辑器里面，工程师可以在文本编辑器里面编写代码，同时编译调试代码，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这就是软件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 IDE。 类似这样将两个或者更多个软件集成或者嫁接在一起产生巨大创新应用价值的软件还有哪些？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